据了解，港大将继续通过多元卓越入学计划，为综合素质良好且具有不同才能的优秀学子提供入学机会。在多元卓越入学计划下，学生不仅可以申请香港大学十大学院共计41项本科学位课程，也可以申请香港大学、剑桥大学本科生计划以及理学院本科生科研培育计划。首届重点中学校长前沿峰会暨人才贯通培养研讨会日前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85位中学校长共同探讨新高考改革模式下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有效衔接。对外经贸校长王稼琼表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正在有序推进，高中新课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都对未来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高考改革，使高中和大学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紧密衔接、互相促进的改革。改革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也从另一方面要求高中与大学做出相应的改革，应对选择权的拓展与更迭。英才聚昌进高校选聘活动22号在中央财经大学沙河高教园校区举办，昌平区纪委等32家机关单位、北京未来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现场发布了2019年的招聘信息。选聘职位包括450个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岗位，以及超过1000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岗位。报名参加昌平区英才聚昌选聘活动的2019年优秀应届毕业生可以获得包括创业培训、面试指导等6个方面的就业服务。记者日前从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了解到，剑桥卓越学子大奖日前颁奖，来自中国69所剑桥学校的224人次获奖，123名学生在今年6月的全球统考中获得数学科目满分，满分人数创新高。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获奖人次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其中143人次获得剑桥世界顶尖奖，53人次获得剑桥中国顶尖奖，25人次获得剑桥出色成绩奖，3人次获得剑桥综合科目最优奖。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东亚区总监赵静表示，今年中国学生在传统强势科目上表现依然突出，位居世界前列。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了。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呢，继续邀请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邓红老师你好。 小张你好。 今天我们已经是品读《编程》的第五期的节目了啊。其实还有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很多的人物没有给大家分析。 是的， 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率先要给大家是不是还要继续分析一下作品当中的一些个精彩的人物形象。 是的是的。今天呢是咱们品读编程的最后一讲了，是吧？所以格外值得珍惜哈。那今天的品读呢，我想从去年的高考说起。2017年北京卷的微写作呀，它第三题是这样出的：如果请你从编程里的翠翠、红颜里的江姐、一件小事里的人力车夫、老人与海里的桑地亚哥之中选择一个人，然后依据某个特定情境为他设计一尊雕像，你将怎么设计呢？哎，他的要求是描述雕像的体态、外貌、神情等特征， 并且呢要依据原著来说明设计的意图。那么小张，我就想问你了哈，如果让你来为编程里的翠翠设计塑像的话，你打算依据哪一个特定情境呢？ 就是在他端午节我们之前讲述的那一个段落当中的那个情境吧，有点羞涩的，有点害羞的，同时又特别朴实朴素的 啊，就是那个看来你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四无邪， 对， 哎，那一个一见钟情的那个场景哈。现在我们如果去这个边城这个茶洞旅游啊哈，你会看到一个特有的景观叫翠翠岛，那儿专门建了一个岛叫翠翠岛。那岛中央呢是一座高达9米的一个汉白玉的一个翠翠的雕像，这个雕像是由当代美术大师，也是这个沈从文先生的表侄，我们前面讲过的哈，黄永玉先生设计，然后呢由这个广东的这个雕塑院雕刻而成的。这件作品当中的翠翠呀，它的身姿特别修长，像竹子一样哈，站在花草丛生的那个大石头上，然后它的这个左手呢轻抚着依偎在它身旁的这个黄狗，它的头呢微微的侧向它的左肩，然后粗粗的长长的辫子呢摆动在它的身后，引得这个黄狗啊在那儿扭头张望着啊，然后他的右手呢将一把这个野花啊举在他的耳边，好像在遐想，又好像是在凝神倾听。那么今年5月份我去茶洞呢，一上岛看到这件雕塑的第一反应啊，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个小说第三章结尾的那个情景，就是那几句哈。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他发现了，他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那么我感觉这个黄永玉先生这个雕塑特别的传神，在他看来呀，这个黄狗是翠翠形象的一部分，二者不可分离。我是特别认可这种理解哈，我觉得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他表叔的这个创作的意图。怎么说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吧，这个汪曾祺先生他评价编程啊，他说这一本书是一首动人的田园牧歌，你还记得吗？ 对， 哎，是牧歌。那在我看来啊，黄狗对编程的这个牧歌风格来说太重要了。我甚至要说哈，我说有山有水有茶洞，无狗无歌无编程。我为什么那么说呢？这个学贯中西的这个钱钟书先生啊，他曾经归纳过西洋牧歌的特征。他说西洋牧歌呢老是形容草绿又软，羊肥且驯啊，就是很驯顺温顺的样子。然后呢这个牧童牧女情爱如仪。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西方的牧歌里头啊，你觉得哪个是不可或缺的？ 羊啊， 羊是吧？哎，所以我说这个羊是这个欧美牧歌文化的标配，对吧？那么在我们中国的田园牧歌当中呢，你觉得哪些动物应该是标配？ 狗 是吧？第一时间我们就想到狗是吧？确实是这样哈。那么田园诗派的这个开山鼻祖是陶渊明是吧？他应该最有发言权了吧？他在他的这个《归园田居》里边他说，犬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哈。另外呢，唐代诗人这刘禹锡他写过一首叫做《插田歌》，他说：“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然后这个宋代的挺有名的田园诗人范成大呢，他写过一首《春日田园杂兴》，他说：“虽然黄犬携前去，走到溪边忽自回。”那么由此看来啊，这个鸡和狗是中国式的田园生活的日常的组成部分是吧？ 对， 跟这些个农人一起呢共同构成了一幅安详宁静的田园生活的图画哈。那么在编程当中呢，这个沈从文先生啊，他对这个黄狗的塑造哈，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生动，我觉得是别有神韵。我们人们老说这个什么万物有灵是吧，那么我觉得小说里边的这条黄狗啊，它岂止是有灵呢，那简直就是一个人啊，我觉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洞人。那要不咱们就来品读一下。 好。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度，阵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 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搜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 那你看这个黄狗跟祖孙二人在那儿嬉戏，是不是像一个亲密的伴儿一样？ 是啊， 然后呢他又跟翠翠一起张着耳朵听故事，你说像不像个小孩？那么你想想啊，我们眼前是不是可以出现这么一幅画面，就是风清日和呀，温暖的时光里啊，哈，一老两少然后在那儿闲话过往啊，然后水流自在，一派天然，是吧？那种世外桃源般的画面，你说这黄狗能缺席吗？然后顺便插一句哈，这个湘西的苗族人呐，他们称呼这小孩非常特别，你知道叫什么吗？居然叫带狗。 带狗 啊，叫代替狗，叫带狗。所以你看这个词儿是不是直接就模糊了人跟狗的界限了，是吧？而且呢这个沈从文呢他还专门以带狗为标题写过一篇小说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跟狗之间是不是特别亲密无间， 对， 是吧？所以为什么刚才您说我们接下来进一步来品读编程里的人物，可能你没想到我是品读一条狗， 一条黄狗， 对对一条黄狗， 对， 因为在这个湘西这个地方茶洞这儿，是不是你看你觉得人和狗没什么界限？好，那我们再看第三章。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他发现了，他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那你看看在这几句里头，黄狗是不是就成为了翠翠亲密的伙伴，是他甜蜜回忆的一部分，是吧？那么我们再看第四章，那黄狗他陪翠翠看龙舟啊，你看祖父知道黄狗在翠翠身边，也许比他自己在他身边还稳当，于是便回家看船去了。那你看这时候这黄狗完全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吧。再看翠翠初次遇见二老，那黄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的吠起来。那你看看这时候的黄狗保护翠翠是不是一马当先，义不容辞，那是不是特别忠实勇敢的一个保护神的样子哈？那么到了第六章哈，这个祖父呢他不接受这个过渡人的钱，然后让这个翠翠去追啊，要去还钱。然后下面说翠翠明白了，硬拉着卖纸人衣服不放，黄狗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见一致，也便在翠翠身旁汪汪汪地吠着。你看这时候这黄狗严守家风啊，是吧？他们家风是什么呀？就是硬气，是吧？不多拿别人一分钱一块铜板。于是呢这时候的黄狗跟翠翠跟祖父是不是一样的特别淳朴特别自尊？ 对。 然后呢又到了这个迎婚送女的队伍过渡的时候，然后翠翠她就跑回家去取小小的竹子做的那个唢呐，请祖父呢坐在船头吹这个娘送女给她听。那么她就跟黄狗呢躺在门前大岩石上看天上的云，然后呢祖父睡了，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那么你看迎婚送女引发了翠翠无限的憧憬，是不是？还有很多伤感，好在这个有黄狗一块陪着，一起呢坐在那儿随云遐想，然后跟着他一同呢进入梦乡去寻找新的人和事儿。那你说这时候的黄狗像不像翠翠的闺蜜？ 对， 是吧？那么我们再看小说的第八章，对黄狗的描写最集中最详细，咱们好好的来品读一下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书中那么说，说祖父走后，黄狗就伴同翠翠守船，那么下面一趟一趟的把人送来送去哈。下面说黄狗坐在船头，每当船拢岸时必先跳上岸边去衔绳头，引起每个过渡人的兴味。你看看这个时候他坐在船头然后去干活去衔那个绳头，像不像小小的船夫？而且动作特别的熟练哈，这儿用了一个必字，就说明他习惯成自然了吧，颇得这个祖父的技能，是吧？然后呢有些过渡的乡下人也带了狗上城，那么一离了自个儿的家呢，或就傍着自己的主人就变得非常老实了，到过渡的时候呢，那翠翠的这个狗呢一定就会凑过去闻一闻，然后就不敢有什么举动， 为什么不敢有什么举动呢？他说直到上岸后把拉绳子的事情做完，眼看到那只陌生的狗上小山去了，也必跟着追过去，或者向狗的主人轻轻地吠着。什么意思呢？ 你看，就说明他在没把活干完之前呀，他绝不跟着那别的狗走，说明他多么自律，多么的克制，而且这一个必字也是说明他是长时间的这样一种劳动的习惯养成，克制的这么一种品格的养成。然后呢，你看他朝着这个狗主人轻轻吠的时候，然后下面原文说必得脆脆带点抻脑的嚷着， 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下面，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且依旧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这算什么轻狂举动？你跟谁学的？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狗俨然极其懂事，便即刻到他自己原来地方去。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狗就是。 这个时候翠翠嗔怪他，你狂什么呀？他就赶紧就跑回船上来干嘛呀？做事来了。所以他明白做事第一，是吧？你看他在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玩耍的天性和那个动物的一些个生理的冲动，是吧？另外翠翠说他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谁学的？于是乎呢，这个狗就极其懂事，立刻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了， 对吧？虽然说他见货又想起什么就会轻轻的吠几句，那么就说明他什么呀？虽然他也有自个儿的心事啊，对吧？看见别的狗他也想跟一跟呢，想去闻一闻呢，可是他多么懂事啊，是吧？主人一批评他，他马上就立刻他要要求自己沉稳，沉着稳重，不轻浮，不狂躁，对吧？所以他在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欲望，多么的识大体啊，是吧？ 所以你看上一章这个祖父说翠翠克制自己的玩心要留下来端午节来陪祖父，说翠翠真是太乖了。那么我们看此时此刻的黄狗，他的那种懂事乖巧是不是另一个翠翠啊？是另一个翠翠的翻版了，对吧？所以呢，这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呀，这个刘希卫，他感动于编程里边的人物，他就说， 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尘扬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印，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 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 下面用了四个字来归纳，叫成人之美。那么我非常喜欢这段文字，可是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啊，这段文字里边没有提到黄狗。你觉没觉得这第八章所描写的黄狗分明就是编程那些特别特别可爱的人物当中的一员吧？如果这时候黄狗会说话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我的名字叫黄狗，我是勤劳察动人吧。这条黄狗确实是 茶动人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是的，虽然 他是一只小动物，但是呢，你会感觉他自己的这种所作所为在动物身上面既有动物本身的习性，但其实更多的也是浸染了茶动本地这些人他们那种淳朴啊、善良啊、 勤劳、 勇敢呀， 还克制自己的私欲，是吧？ 对，这样的一种精神品质在里边啊。是的。好，那我们 对于这个黄狗这样的一个分析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先暂告一段落。 好的， 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再请邓红老师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啊。好，那也请大家呢，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 小镇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当

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为您继续通过不同的角度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师大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也是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刚刚呢，我们和邓红老师分析的是编程这部作品当中的一个小的形象。 是的， 但是而且还不能称之为是人物形象，因为它是一只动物， 对， 就是这条黄狗啊，但是它身上又有太多茶洞人的这些个优秀的品质， 是的，是的， 还会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这种形象，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再去分析一下。 那我们再看第十章，说这个翠翠啊，端午节的当天啊，她挤到水边去，一眼便看到了自己家那条黄狗同顺顺家一个长眠，就是一个长工，正在去岸数丈一只空船上看热闹。那前面我们说第三章不是说全茶洞人必去河边看龙舟吗？是吧？这是茶洞端午节的一大特色。你看黄狗他也不例外耶，他也要去啊。然后呢，这个翠翠叫了他几声之后呢，他就往翠翠这边游过来了。后来到了岸上，身上全是水。后来这个翠翠就说：“得了，你装什么疯啊？你又不翻船，谁让你落水呢？”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翠翠骂他呀，是在指桑骂槐，是吧？因为他在生二老的气呢，所以实际上这个黄狗在替二老挨骂，那么替这个翠翠消除无名火呢，是吧？这时候的他多么忠厚朴实啊，是吧？再到第十八章，二老和伙计要过渡，然后呢，老船夫四处一望呢，没有看到翠翠的影子，只见黄狗呢从山上竹林里跑来，知道翠翠上山了。你看，说明这个黄狗时时与这个翠翠相伴哈，翠翠害羞，那么有黄狗作伴呢，他才踏实。那到了第十九章呢，这个祖父呀，他发沙啊，中暑了，浑身非常难受，他仍然呢挣扎着要去翠翠那儿去问个明白，他特别关心啊翠翠的那个事儿嘛。到了午后呢，落了一阵雨呢，老船夫却同这个翠翠好好商量。进了城，然后翠翠不能够陪祖父进城呢，怎么办呢？就要黄狗跟着去。所以此刻的黄狗又担当起保护爷爷的重任了哈。那么到了第二十一章啊，全文的结束的这一章，祖父去世以后啊，众人都来帮忙。那么老船夫的白木的小棺材呢，哎，别人六个人抬着去埋葬的时候啊，哎，你注意听一下哈，说船总顺顺、马兵、翠翠、老道士、黄狗皆跟在后边。你看他和其他的人一起送别家中的长者，那么这个黄狗的这种默默跟随是不是格外的令人动容啊？哈，那么最后祖父去世了，说翠翠仍然自己同黄狗来弄船，让老马兵坐在西岸高岩上玩啊，哎，然后呢唱歌给他听。那么你会发现祖父走了，那他的责任留给了后人来承担了，黄狗和翠翠呢一如既往的守候古渡。那么他终于值守啊，跟这个翠翠一起呢继续的书写着编程的淳朴啊善良美丽的传说，对吧？那么你看，从小说的第一章到最后的第二十一章啊，这个黄狗他一直伴随着翠翠。所以这个汪曾祺他说呀，他说沈从文非常善于写动物，说黄狗也写得很好，这条狗是这一家的成员之一，它参与了他们的全部生活，全部的命运，一条懂事的 通人性的狗，所以我要说，正是黄狗这一绝妙的艺术形象，让我们呢就从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视角，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生活的侧面呢，深入的就解读出了边城人勤劳啊、淳朴啊那种康健良善的生命的特质哈。所以在这个沈从文的心目当中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养马兵同等重要的配角。 嗯， 那么我们能设想边城里没有黄狗吗？ 肯定不会。对， 肯定不能。 所以呢，这条黄狗它在整部作品当中，我觉得它是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甚至在有一些情节当中，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对对对对。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边城。 在这个整部作品当中，重要的重点的这些个人物形象已经给大家都分析完全了。 嗯， 那么我们在5期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一直邓红老师在提说，这就是一部田园牧歌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啊。 是的。 嗯，我们说了这个边城这部作品，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它就如同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的这种美好。 是的是的。嗯， 但是呢，所有的美好故事实际上都是需要留给大家这种深深的思考的。 对。 那么这一部作品从它的深意来讲，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理解呢？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期里哈，我们提到过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评价吧。他说，边城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哈。 嗯， 很显然，那这样的作品一定是有深意在的哈。可以一点不夸张的说哈，我越读边城啊，越觉得它特别有深意、有味道。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就叫《爱的歌曲》。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不向你的灵魂接触？我怎能让它越过你，向其他的事物？啊！我多么愿意把它安放在阴暗的任何一个遗忘处，在一个生疏的寂静的地方，那里不再波动。如果你的身心波动，可是一切啊，凡是触动你的和我的，好像拉琴弓把我们拉在一起，从两根弦里发出一个声响。我们被拉在什么样的乐器上？什么样的琴手把我们握在手里？啊，爱的甜美的歌曲。我之所以非常喜欢这首诗啊，是因为觉得它像是这个里尔克替这个沈从文先生献给茶洞的一样哈。我觉得小说编程真的是一首爱的甜美的歌曲。那么关于编程的主旨呢，作者沈从文他自个儿说过一段话哈，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并借此呢与现代社会的堕落与丑陋啊做对比，然后呢去找寻到民族复兴的美的途径。那这样的话呢，在他的编程的题记里头啊也有明确说明。那么对于小说中的爱与美呀，咱们之前的好几期品读分析是不是已经很充分了吧？啊，那么问题就来了，爱与美是编程这部小说唯一的旋律吗？那么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抄写过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两句诗，因为这两句啊，我觉得特别耐人寻味哈，是这样的，

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他把原因呢、归结于不凑巧，那你觉得这个理由你认可吗？ 不凑巧 啊，他说生活当中有太多不凑巧了。 我觉得这事是有可能的，我觉得 有可能的。 如果你要是宿命论的话，这个就是命， 就是命哈。 对， 也就是说你觉得理由是成立的是吧？ 对 啊，对，我也觉得。那你看呀，这个二老和翠翠明明彼此喜欢，对不对？但是总是不能够直接表达，对吧？那这个祖父呢，把唱歌的二老又误当成大佬啊，反而呢被认为不利索，对吧？然后兄弟两个人唱歌在那儿，用我们今天话在那儿 PK 是吧？一开始就结束了。然后你看这个大佬，他取名叫天宝，天宝了他没有啊？没有，失势而死了，对吧？那么二老呢叫什么呀？叫傩送，对不对啊？也就是神送的孩子，对吧？但是呢他从此就停止了歌唱，一切仿佛都是天意，就像你刚才说都是宿命，是吧？所以由此看来，这个沈从文既从这个边长古朴的民风里找到了他所期盼的优美的人性吧，但是他同时又对边城人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是不是感到忧患和痛惜啊？所以你会发现小说到这儿它的旋律是变得复杂了， 对， 不是那么的单纯的美哈爱了哈，不仅仅是对美与爱的颂扬了，祥和安宁的笛声木笛声是吧渐渐就远去了，那么忧郁的悲伤的牧歌就已经奏响了哈。哎，说到牧歌，在这儿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一下牧歌这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呢，我们在之前我们谈到了哈，我们虽然刚才谈到了东西方牧歌的标配问题，对吧？但是那还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西方有羊，我们有狗什么的哈。而实际上，这个牧歌呀，它这个词儿叫 pastory 啊，这个词呢，它来自西方。诗人们呢，多用它来表现牧羊人呐、在村野和自然当中的淳朴的生活。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牧羊人呢，他经常会面对各种的这个困难和挫折，比如说爱情失败啦，比如说主人特别凶恶啦、残忍呢，比如说他们的朋友死去了呀，比如说一个人孤独的在这个广漠的草原上放牧，那种漂泊孤独啊，对吧？哎，等等等等，所以牧羊人呢就会找同伴来倾诉他们的忧伤，还或者感怀他们的身世啊哈。于是乎这个挽歌，什么叫挽歌？就是哀悼逝者的那个歌呀，挽歌就成了牧歌的天然的组成部分了。所以请注意这两个词哈，一个是牧歌，一个是挽歌，也就是说美丽当中它自带着哀伤的哈。那么沈从文呢，对那些个不能真正体味他作品的城里人说呀，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那么作者他又是怎么来认识这种不凑巧所带来的悲痛的呢？这个沈从文他在自己的一篇散文叫做《水云》里边他说呀，他说我们生命当中到处都是偶然，说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他觉得情感呢比这个理性更强大。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啊，可以说是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然不迷信命运，可是新的偶然和情感呢，它可会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会决定你后天的命运。那小张你听到没有，命运这个词儿在沈从文的嘴里不断地说。 是， 哎呦，看来这个边城原来还是一首美丽而悲怆的命运交响曲。 是的， 对吧？是不是越来越复杂了？ 没错啊。 这个沈从文呢，他在15年后的一篇文章里边，他谈到边城的时候，他说：“是的啊，应当有杜鹃起始啼唤，说应当有杜鹃鸟在开头开始叫起来。”他说：“因为翠翠曾经听到过，将来还要听到，此后在历史延续中，杜鹃声里就永远蕴藏有翠翠的 悲哀。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杜鹃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头常见的哀愁的意象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说里边好几次就提到了杜鹃的啼叫，比如说在第十一章祖父想到翠翠的母亲的时候啊，那么翠翠正在从黄鸟和杜鹃的声里他听到别的事物，他就听到可能关于爱的啊那么一些个想法。那么到了第十三章当中呢，这个翠翠她看见傍晚天边的红云呐、她心里就涌上一点凄凉了。于是在这个时候，作者描写杜鹃又叫了。很显然呢，这些个杜鹃声都为这个故事点染了哀愁的色彩哈。那么这个沈从文呢，他在谈到边城的时候，你听他这么说，他说他在直抒胸臆了，他说翠翠你要哭，你尽管哭，日子还长，水发了，塔摊劈了，渡船溜跑了，世界全变了。天明起身一看，住宅附近到处是黄灼灼的泥水往下注。翠翠，你要哭，你尽管哭，你沉默，就让杜鹃为你永远在春天啼唤。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运早在我预料中，一切全在预料中，这就是人生。这是沈从文他说的，说痛苦的命运早在我的预料当中，这就是人生。我们听到这句话，我想应该有心里有所感悟吧。 是， 也就是说这就是人生。什么样的人生？就是美好的品性和痛苦的命运是共存的，这就是人生。你要哭，你更要承担，对吧？你看翠翠哭了一夜之后，她第二天呢干嘛？该渡船他还去渡船，所以翠翠哭完之后勇敢地承担了。所以这个作者他让翠翠啊，一个整天和一个夜晚之后就怎么样，就擦干眼泪，一如既往的生活。所以无论这个二老是不是回来，你只管干嘛，只管等， 对， 是吧？他很有可能永远不回来，很有可能明天回来，那你能做什么呢？你等啊。所以这种哀愁之后的等待是不是实质上就是一种勇敢的承担呢？ 对 啊，所以作者这样写，那是不是就让边城人的生命彰显出一种别样的坚韧出来了？ 是的， 是吧？ 那么经过邓虎老师这么样一讲，我想起就是现在的一个特别时髦的一句话，就是叫做性格决定命运。 是的，是的。 我觉得正是这个茶洞人当中他们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是左右着他们的这种命运。 是的，是的。 好了， 非常好。 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做的这个分析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吧。那么在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再请邓虹老师一方面再分析一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故事背后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的深意，同时还有这一部作品在当今社会的这种现实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啊？那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当中。 前世一杯水，君子未相见，枉做了凡人百年。看他像千张脸，若有缘不擦肩，换得今朝面对面。无意间轻描淡写，笑有限，道出心中的一点，谈笑间情意无边。任月光无窗帘，恍若等归桃花源。忘却了世间的尘与烦，想起了心中的呼海泉。真情它哪儿来的借与还，要得一壶清酒弄半山。

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0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继续邀请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那么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呢应该说是分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话题啊， 是的， 就是看了《编程》这一部作品，如此之美好，故事的美好，人物的美好，环境的美好，但是所有美好的下边总归是要留给人深深的思考的， 是的， 甚至在所有的美好背后还有一些淡淡的哀伤， 是的，是的，是的。除了刚才我们分析的牧歌后面有伤痛哈，然后呢，牧歌它也是一首命运交响曲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啊，从这个沈从文他特别欣赏的一个评论家啊，叫李建武先生，他的评论啊，看看那么是不是可以还能够感受到别的内容哈。这位评论家他那么说的，他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就像刚才你说到了，是吧，说到人物气质，那么小说咱们慢慢读下来呢，你会发现里边的人物有没有一种共同的气质，是不是都是一个个都比较含蓄内敛，对不 对？所以我的学生有的时候说看编程急死人了， 是 啊，就能不能够把你们每个人的话都告诉说放在桌面上来谈一谈， 你的真心话、 啊、 就直接说出来就好了、哎、 对对，说出来、 啊、 是吧、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小说的人物，你看他们好像似乎都喜欢把自己的爱和希望还有孤独和痛苦默默地埋藏在心底，是吧、结果呢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哈，比如说祖孙之间的隔膜，对吧、翠翠一直就没有打算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祖父，是吧，祖父呢好像一时会也猜不到翠翠你到底喜欢谁哈、然后呢还有父子之间的隔膜，对吧，比如那个顺顺他就不明白他的二儿子就喜欢翠翠啊，还有呢兄弟之间的隔膜，另外呢还有这个船夫跟顺顺的隔膜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还记得第二章里边我们说到茶洞人的生活特别的安分安定哈，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到，说在这小城中生存的个人也一定皆各在奋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人世爱憎必然的期待，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道呀，小张你听听，谁知道啊、别人在想什么没人知道，多么孤独的一个结论呢、是吧，哎，所以这个沈从文传的这个作者呀金介甫先生他说编程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啊、听到这样一句话是不是一下子让我们又想到了，哇，原来这个编程还在书写人类灵魂的孤立，它不仅仅是在写中国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书写人类、那么这个主题是不是实在是亘古不衰的这种哲学啊，什么文学的那种庞大的命题、对吧，它宏大而且深邃，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个编程它还编还小吗，对吧，那么我们由此小结一下哈，你看这个主题我们从简单的一读啊，我们可能会很自然的能感知到它的爱与美，可是我们再接着往下去思考去品味，我们就能分析出种种不凑巧，于是我们就能够从偶然性到命运，然后从坚韧的承担到灵魂的孤独等等等等，你会发现不断的开掘新的层次，是吧，所以当我们从更为广阔的阅读视野或者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打量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下就发现编程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易懂了吧， 它其中所蕴含的如此一讲来都是深刻的人生哲学，

他有一部作品前几年特别火，叫《我的名字叫红》，你听说过吗？啊，这个作家哈，他来我们国家访问，在谈到对中国文学的认识的时候，他说莫言和我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复杂，都是关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东方世界，我们有伟大的传统和历史，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享有现代化。追求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忘记传统和往昔的美丽？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帕慕克他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嗯， 那么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土耳其作家哈，他也在思考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突的问题，他也在找寻啊，我们能不能找寻到我们的传统和往昔的美丽，他想用自己的作品回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从小说编成1934年诞生到今天啊，哎，差不多快90年了啊，84年过去了，中国的作家呢也终于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讲台了。 嗯， 那可是沈从文先生他思考的问题是不是依旧存在？ 嗯， 甚至于不分国家不分种族是吧，成了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了吧。 嗯， 也就是说面对现代社会，我们人的这种各种的异化啊，社会道德的沦丧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人类原始的生命当中去提取那种刚健，从我们古老的淳朴当中去感知那种善良啊啊，然后从我们的传统的哈乡村里边啊那些乡民，从他们简单的心灵当中去找回纯真呢？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当中去发现我们曾经有的美的存在呢？等等等等的哈。那么这个德国著名的作家赫尔曼·黑塞他说过几句话我特别的喜欢，他说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那就是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隐秘和极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那么我在我看来，对于沈从文而言呢，这个精神的故乡啊，就在边城，就在茶洞，就在他的这部《边城》里，就在他一系列的作品所构筑的这个乡土世界里头，在那个地方珍藏着他和人类共同拥有的真纯、善良和美好啊。那么这就是我对于这个边城哈，它的在今天的现实意义的一部分认识。 嗯， 这就让我对于我们当代的文学有了联想哈。小张，你喜欢孩子的诗歌吗？ 嗯，喜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啊，是哈，耳熟能详。 嗯， 他也是当代一个有着浓厚乡土情节的诗人呢。比如说这首诗叫《麦地》啊，我念几行给你听听哈。麦浪，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收割季节，麦浪和月光洗着快镰刀，月亮知道我有时比泥土还要累，而羞涩的情人眼前晃动着麦秸，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在孩子的心里啊，这个麦子地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纯净是吧，代表着质朴，代表着祥和，代表着乡土的美丽是吧。它其实是一方梦土，一方经过诗人理想化了的一种古老的农业文明的一幅这个生活途径吧，对吧。 嗯， 那么这是咱们中国的诗人当代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坛的现代经典哈。从他出版以后啊，就成了全世界特别迷惘彷徨的年轻人的哈心灵的一种慰藉了。这个主人公是一个17岁的一个孩子，一个中学生啊。他对这个，他叫霍尔顿啊，他对他所生活在的那种虚伪的啊一种环境深恶痛绝。那么一时间呢，他就成了迷人的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新英雄了。那么他有一段特别有名的话。 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人，